还是我们病人的健康。 嗯， 我记得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药方》当中啊，有这么一段话，这段话呀，一直让我记忆犹新。 嗯， 事有余者，独方三年，便为天下无病可治。即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故学者必须博集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身自勿灾。那这句话的大概的意思呢，就是勉励后人，不要因为一点成绩而止步于前，咱们要在探索医道上不断的探索，不断的追求。 嗯， 我知道只要行医的初心不变，中医的智慧那就是无穷无尽的。所以这么多年来呢，我一直寻找和钻研最有效的治病方法。因为我知道作为一名医生，首先呢要有二心。 嗯，哪二心呢？ 就是感同身受之心，大慈恻隐之心。 嗯， 那么有了这两颗心呢，我才能排除万难，不忘初心，不断的钻研，为老百姓呢减轻痛苦。只有这样呢，作为医者呢方能修成正果。 嗯， 很多老年朋友长期受到老慢病的折磨，总觉得得了这些个病痛不欲生。但其实呢，我一直认为老慢病从来不是最可怕的疾病。 为什么呀？ 因为这些个老慢病虽然是千言绵长，但至少咱们从确诊的那一天起，你就会接受治疗了。 嗯， 咱们就可以时时刻刻的防范，能够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把这个危险性降到最低。而世间上还有一类常见病，但是它没有预兆啊。 哦， 它总是突然的出现，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并且呢留给咱们的抢救时间也是转瞬即逝。你稍有不慎就会造成残疾，甚至呢夺人的性命。 这是什么病啊？ 就是血栓类的疾病。 哦， 那在日常生活中咱们经常听到这种情况啊。好好的一个人，早上一觉醒来半身麻木了，说话呢言语不清了啊，到医院一查，其实说也不用说了，咱们老百姓都知道，脑梗呗。 嗯， 中风呗，对不对？那有人做完了手术康复得很好啊，大夫说没事了，回家养养吧，准备出院前的那天午饭后上趟厕所，突然胸痛气短，一下子摔倒在卫生间，接着不省人事。 嗯， 那什么问题呀？专家会诊，考虑是什么呢？术后出现的肺栓塞。 哦， 那么还有，临床上有很多的中老年人，平时觉得自己不就是一个腿发沉吗？抬不起来吗？爬楼好像使不上劲儿吗？好像上个楼梯越来越费劲儿，但自己认为是什么呢？没往病上想。 嗯 啊，自己认为我上了年纪了啊，我腿脚呢正常的，老了嘛，腿脚不好使了啊，考虑这个原因。或者有的时候后小腿莫名其妙的发酸胀疼，莫名其妙的脚疼，大伙儿会以为是什么呢？自个儿走路走多了，不定哪一天突然出现了这个肺栓塞、心梗、脑梗等等。 嗯， 咱们说为什么呢？对不对？那下肢静脉这个栓子脱落了、 哦、 啊，它随着这个血液堵在肺呢，那就叫肺栓塞。堵在心脏，你知道了，这什么呀？ 心梗。 没错呀。那堵在脑袋呢？ 脑血栓。 对呀。 嗯。 所以现在临床上这样的病人非常多，因此呢，特别是患有这个动脉硬化啊，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等慢性病的人，有这些病你得常年服药啊，或者有些病人 还有这个吸烟史，平时呢啊，这个血压血脂高，血糖高，运动量还少，吃个东西吧口味还重，喜欢咸一点，还有呢就是好食荤腥等等一些有不良生活习惯的人就一定要注意了。所以对咱们很多的这个老同志来说，老年人来说，血栓类的疾病这个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会来。哎，这个定时炸弹啊，这不能叫定时了，它是不定时的炸弹，随时会夺走咱们明天啊，今天炸了明天就没了呀。那咱们说生物疗法临床实验当中有那么一个病例，13年的4月有一个64岁的患者叫洪波，早上7点发现自个儿身体难受了，感觉呢右手不听使唤，拿着筷子这手一个劲儿的抖，并且呢头痛欲裂，脑子不清醒，但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自个儿呢就觉得不得劲儿吧，那不吃饭了，上床睡着吧，躺着了，心想啊休息一会儿可能就好了啊。7点钟上床了，8点钟的时候他儿子起床发现，哎，老爸没吃饭呢。进屋就问他怎么了，知道他不舒服以后呢，以为是老年人正常的现象，就说爸，等我吃过饭带你去医院啊。 这还吃什么饭呢，这时候应该赶紧去医院呢，不能耽误了呀。 谁说不是呢，可是现实生活当中这种事儿太常见了。很多人已经发生了梗塞，但可能反应不够剧烈，症状不太严重，就是不是那么明显，没有说当下就晕倒啊，或者说不出话啊，当下就半拉身子动不了，所以呢家人也不够重视，自个儿也不够重视，生生的就错过了抢救的黄金时间。这不等他儿子吃完饭带着病人上医院，经过门诊一些其他的诊疗检查再到了住院部，这时间呢已经过了一个多小时了。这个时候再看这个病人已经说不清楚话了，右手也麻木了，使不上劲儿啊，右腿也麻了，那大夫就告诉家属，你们这个病人是脑血栓，而且当时做的是核磁共振，显示的就是病人的大脑中运动中枢那个地方有梗塞，那虽然说这梗塞的面积也不能算大，但是关键它堵的那个位置特别关键。如果说它一直梗在那儿，那就会慢慢的影响到病人的行动能力，那甚至呢造成偏瘫或者全瘫啊。大夫就说了，你们送的晚了，现在已经错过了溶栓的黄金时间，做不了溶栓了，而且经过医生综合评估，病人体质弱又长期有高血压，他的血管是不堪一击，无论是动脉溶栓治疗还是机械碎栓或者是取栓术啊，都不太适合病人。只能静脉注射血栓筒啊，纤溶酶还有呢氯化钾，另外呢要服用玻璃维钙片来防止病情变得更加严重。那大夫一说以后，当时病人的儿子听到这个结果以后整个人就懵了。就这么一两个小时，我爸就从健康一下到瘫呢，他就一直敲打自个儿的头，责备自己为什么非要吃那口饭，为什么平时对医学常识一无所知，如果自己当时能够果断地把父亲带来医院，事情可能也不会变成这样。他就说，我小时候有个头疼脑热，哪怕就是咳嗽一声，我爸都非常紧张，大半夜的也会把我背到医院，可现在轮到我照顾他了，我却为了一口饭害得他可能瘫痪。 很自责呀。 是非常非常自责，这个孩子特有孝心。打那个时候起呢，四处求医啊，在各大论坛上发帖子求助。甚至呢还上当受骗了啊，给他老爸买了一些打着治病旗号的保健品，幸好呢被他们的主治医生给发现了，及时的 阻止了。后来呢，他的主治医生呢就推荐他，让他爸爸呢来做生物疗法的临床，希望我们用生给他老爸买了一些打着治病旗号的保健品，幸好呢被他们的主治医生给发现了，及时的阻止了。后来呢，他的主治医生呢就推荐他，让他爸爸呢来做生物疗法的临床，希望我们用生物疗法来帮助他。所以当时我见到患者的时候，他已经连续好几天血压都在150左右了。吃了药还降不下来，而且右手没有力量，手指头呢只能微微的动一点，说话不清楚，问什么答不出来，急得抹眼泪。那我就给他用上，而且我们讲啊，这个血栓类疾病的治疗一定要快。因为只要有一个地方梗塞出现，它就会有接二连三的血栓的形成。所以为了防止病灶的这个面积继续扩大，我就给他再配合用上了生物制剂。因为它是一种用冷凝技术低温萃取而成的生物制剂，它能够直接给细胞补充能量，起到加速疾病的改善，缩短疗程，它有这个作用。那么在首次使用的过程中，我就问他，你有什么感觉吗？他一直摇头。那他儿子在一旁看得也着急啊，说，大夫啊，现在血栓呢堵着我爸的那个血管了，取栓器都下不去。你这种外用的器械能管用吗？我跟他说，你放心吧，你爸呀也不是第一个来做脑血栓临床的，比你父亲严重的情况都能有效果。你父亲现在没有感觉，是因为血管堵塞，血流不通了，所以他没太大的感觉，多做几次，血液循环起来了，自然他就有感觉了。结果呢，第一次结束以后，他父亲的血压首先呢从158降到了145。那么生物疗法最大的特点就是首次使用既有效。而且我本来想让患者用手握着两个电极棒，但是我发现这患者的手都攥得很紧呢。他那个儿子帮忙用力掰才掰开，手指头很硬。那家里有这个中风后遗症的患者的这个朋友们都知道，手不好使的都这样。等我们做完了再看，患者的手变得特别软了。自己就自主的就松开了电击棒，所以病人的儿子也立马对这个有了信心了。从此就这样，我再问这个患者，你的右手和腿部有感觉没呀？他就使劲的点头了， 有感觉了， 有感觉了，说明血管闭阻已经通了不少。而且做完之后他的右手能够抬起来了，走路的时候呢原本的脚是拖，脚能稍微的离开点地了。那么一段时间之后，病人的口齿明显的清楚了，虽然只能一个词儿一个词儿的往外蹦，但至少我们知道他要说什么了，而且他的头部的疼痛消失了，继续病人呢能够说一些短句了，而且右手能够拿起碗筷，也不用人喂饭了，走路呢也明显利索了不少，那个脚尖啊有点回收的趋势。那就这样一直坚持，患者的语言行动均恢复了正常，然后再做核磁共振，发现头部已经没有那个阴影了。那个梗塞呢在运动中枢的那个血栓已经分解消失了。而且患者血管的弹性比从前更好，血管内壁也明显的光滑。当时病人的儿子拿到检查结果当场就哭了。跑来握住我的手说，徐主任呢，若不是您呢，我可能一辈子就为了那口饭我都不会安心了。 那其实现在很多的中老年人，咱们谈酸色变，一说酸上了，这脸色都变了。尤其是已经出现过心梗、脑梗、下肢静脉栓塞的有这些病的朋友，更是把这个溶栓抗血凝作为保命的方法啊。一年两剂去充血管啊，就怕堵啊。但是在这儿我必须得跟大伙儿说，你这种做法非常不明智。 哦， 因为第一，越是细的血管出现血栓的可能性它越大，而普通的药物是基本上进入不了毛细血管，也发挥不了作用的。这第二呢，过量的服用溶栓的药、抗血凝的药会大大增加血管破裂的可能，血管出现血栓的可能性它越大，而普通的药物是基本上进入不了毛细血管，也发挥不了作用的。这第二呢，过量的服用溶栓的药、抗血凝的药会大大增加血管破裂的可能。 为什么呀？ 因为刚才我提到了血栓的发生很大的一个情况下就是血管的硬化，导致血管的内皮有了损伤了，而血液凝聚的初衷就是要修补破损的血管内皮，就像你手上划了一个口子吧，这血液不就是马上就流出来了吗？然后它就凝固了吗？对不对？就帮助你堵住了这个出血。那咱们一味的去抗血凝、去溶栓，就相当于在拆解这些血管内壁上的补丁，让这个血管呢就越来越薄，那这样呢特别容易造成血管的破裂。所以咱们有些老同志吃这个溶栓药、抗血凝的药，吃到后来牙龈出血了，有血尿了，流鼻血了，最后还吃出了脑出血。那么生物疗法我们一直说它是一种更聪明的方式。 那徐主任，为什么他在这个血栓类疾病的时候能够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这是因为我们通过这个动磁核心技术，我们复制了巴马的高地磁场，会释放高频脉冲，这是靠一种物理能量把血液当中的大血栓分解变小，小血栓呢给它全部打散，怎么聚在一块的叫它怎么再分开，最后呢把这些垃圾通过血液的代谢给它排出体外，那这个血栓的问题就解决了。并且呢这个高地磁场也得跟大伙说一下，它是会修复血管的内皮细胞的，让咱们硬化的血管恢复弹性，不断的清理血液垃圾，什么高血脂啊、高血压呀，你在做的过程当中跟着就好了。那咱们再说咱的血液干净了，流动呢畅通了，那还有什么心脑血管病呢？所以这样就轻轻松松的就解决了血栓的问题。 没错。 那我还要说一下，就是如果我们有些听众朋友啊，这个血栓留有后遗症了啊，你能够再配合上生物制剂，通过内在的给你的细胞直接源源不断的补充能量，那么速度还会大幅提高。而且病人呢也能尽快的从那个病殃殃的那种状态当中呢，很快的他就有了精气神了。 恢复速度更快了。 对对对，脑血栓。其实这病啊，究其根源就是血脉瘀滞造成的。那么在医学界呢又被称为叫沉默的杀手。 为什么说是沉默的杀手呢？ 因为这个病的潜伏期，我告诉你，一般在十年左右。 十年啊？ 想不到是吧？ 没错。 而且这血栓呢，大多呢在脑深部的微小动脉血管里形成，造成闭塞。这个病变的范围呢，以2到4毫米居多。十分的隐秘，所以呢做这个 CT 不做加强的，就一般的8层或16层 CT 是看不出来的。那么在临床上超过1/4的患者不会有任何的症状

这个患者的既往病史啊，他是得过多发性的腔梗，但是因为抢救及时，手术呢做得挺成功的，结果呢还不到三个月，这个病人的右腿也不知道怎么的越来越肿了。 哦， 你要摁的话，这个疼痛非常剧烈，而且他那个腿肚子以下全是冰凉的，完全就没有温度。后来一查，这才发现什么病啊，下肢深静脉血栓。好家伙，病人跟家属都是一头雾水，大闹医院说我们刚花钱做完了手术，怎么就又有血栓了。后来主治大夫一询问才知道，病人这三个月，家属呢为了让病人养病，基本上都让他在床上躺着完成吃喝拉撒。所以形成的原因就是因为家属照顾得过于周到了，导致病人长期不运动，血液呢淤滞了，形成了血栓。那因为他刚刚做完手术不久啊，身体呢也没有完全恢复，年龄的说实话确实也有些大了啊，72了。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呢就被推荐啊来我们这儿做临床。因为担心这个血栓回头再被冲击到肺部，你再造成一个肺动脉栓塞，这就大事儿了。所以我在那个使用生物疗法的同时，给病人呢配合使用了生物制剂啊，目的呢就是加快速度。首次使用，病人感觉疼痛减一半，腿肚子以下就有了温度了。那么一段时间之后，病人只在按压腿部的时候能感觉到疼痛，腿部的肿胀开始有明显的消退，就是用那个皮软尺啊量一量这个腿肚子，他那个减少了3公分。原来那个腿肚子老粗了， 瘦了 啊，瘦了。那么以后这个病人的腿部的温度基本上跟身体的其他位置的温度持平了。并且这个时候呢疼痛消失了。那么我们说效果好，那继续着给他做了造影检查，发现腿部的血栓已经被分解散开，那就这样一直坚持，血栓不见了，基本上呢就是全部溶解了，那病人的右腿就恢复了行动能力，而且在这个时候连他脑血栓留下的后遗症手脚的麻木也一并的得到了解决。所以我们讲哈，这个血栓的形成是非常容易的，咱们听众朋友别稀里糊涂过日子，咱们特别是有那个高血压啊、高血脂还有高血糖啊，或者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你不要呢稀里糊涂的啊，我吃着降压药呢，吃着降脂降糖的药呢，没事儿。我跟你讲啊，血栓如果很小很小的时候，你真的可能察觉不出来，也影响不了什么，但是它在血液当中随着血液循环就像滚雪球一样会慢慢变大的。那么很多的症状也是会出现的，你看我们很多老同志之前还行，突然之间觉得胸口憋闷了，心律不齐了，有压榨性的疼痛了，甚至严重点心绞痛也有了啊，或者心梗也有过，这个就跟血栓有关。只是说呢，这个血栓它是大还是小啊，是切断了咱们心脏的供血，还呢是啊只是阻碍了心脏供血的这么一个问题了啊，你问题大点你心脏供血就完全供不上了，对不对？小点的话你可能说啊心脏供血不足啊，问题不大。所以我提醒啊这样的患者，你也一定要及时治疗。你可别等到了心梗发生了，脑血栓发生了，等等有了这些大病你再来治。所以大家看呢，这个就是生物疗法运用在心脑血管、心梗、脑血栓、下肢静脉血栓、肺栓塞、肾栓塞、微循环障碍等等血栓类疾病上的优势。 那么这个呢，也是他能在这次受到瞩目的主要的原因了。 没错，也希望啊，生物疗法为我们血栓类疾病的患者，包括更多一体多病的患者送去健康。也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先请您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我们的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重要通知，重要通知，近期在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开展免费体验以来，广大患者朋友都感受到了这一健康的方式，但很多患者朋友强烈提出，能否以购买的方式将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带回家，更方便长期使用。经总部认真研究决定，从即日起，经济条件允许的或不方便去医院做辅助治疗的朋友，可以通过拨打电话进行定制。因生产制作原因，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名，以病情轻重情况进行优先考虑，具体详情可拨打电话进行咨询。温馨提示，请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在医务人员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啊，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你好。 谢谢啊。哎 哎，不用谢。 我接你电话，我心里说激动了。 心里激动啊。 激动啊。我听说了有那个生物产啊。 啊、 那个哎，徐主任呐、我能用不能用啊。 啊，都能用啊！对于咱们老年人来说，一体多病的人，还有呢，就是身体的状态、精气神啊，哪哪都不好的人，都可以用。 啊， 不论多大年纪，啊，哪怕是80岁、90岁都没问题，这两个都能用，结合在一起用，效果更好。啊，您说说您这个情况。 我吧，现在吧，我这个家庭吧情况吧挺不好，说实在的，我那儿子女儿啊是都有毛病，现在才11岁。 孩子们也有毛病。 现在痛苦死去了，那样就是我一直看都出不来呀，就是我惹来，我的眼睛是白内障。 眼睛白内障。 我的身体还不的不知道惦记，说是已经来的。 嗯。 到了医院门口了。不能 别哭，别哭啊！你也哭，别哭，真别哭，你慢慢说啊。有白内障，还有什么病啊？啊， 我就脑血栓。 哎呦，脑血栓了， 脑萎缩呀。 哦，还有脑萎缩， 全都堵的。说实在的，我不说堵了，堵要把我眼睛治了。我的四肢啊，说的胳膊腿都疼。说实在的，我手指和脚趾头都变形了。 手都变形了。 啊，我有肾结石的病啊，现在吧在家吧，说是一天一天趴着说不了，有时候我坐半个桌子儿哪不是的，我坐坐不了疼。我这腰是怎么事呢？书里面呢是小时候拐的，送车上拐的，拐流血流半个医院呢。我流血呀，那个右肾嘛就瘪半拉了。他以后进大石头那里待着了，没说。 就说右肾萎缩了是吗？ 哎，对对对，那是一大团子，烂烂糟糟的了。看一回了，一打呀，我吃了一个左右月药，真行。说实在的，现在我脚面不利索吧，就我褶皱点了，不也迈开点了。我说实在的，你们那张大夫张秀丽呀，收我200元钱的。 我们大夫给您钱。我们经常讲啊，我们对患者有苦皆灭除，其心得安隐啊。 医院，你表一表他 啊。那您再接着往下说。 哎哎哎，我也是三病吧，完事吧。我来小弟那回啊， 是我女儿给我俩钱，我借俩借不着，这不是盯着凑，我越到现在我也没来呀，说实在没有钱了，我是照啥生活呢，说实在的， 嗯， 哎，徐主任呢，我是老太太，一个月100多元钱， 嗯， 我搞这个工资，搞这个给我国家给我的，够这个生活呢，我没有钱， 没有钱， 一点钱没有，我一夜这说是痛苦到极点之中，徐主任呢， 没钱再加上一身的病。这个、 啊、对对， 咱们中医上讲呢，这个有钱没钱咱都得治病啊。刚才您说到了一个白内障，有一个脑梗、 嗯、 啊，骨头也变形了、 嗯、 这么些个病。那您这个病的关键的问题在哪儿呢？骨关节的变形这些个病症呢，跟风寒湿淤堵在您这个关节这儿有关系。那么年纪大了以后呢，本身人的骨头就有退行性的病变，这两个结合在一起，您这儿就疼，那当然有风湿了，自然而然这个骨细胞就会出问题，当然就会变形了。但是呢，作为我们来讲，我看着你这样吧，我还得帮你这个解决问题，是不是？哎，那今天在我这儿呢，我是这么个考虑啊，因为这个全国的这个健康万里行的活动啊，结束了，后续的我们都是要收费的，知道不、 嗯、 那对于您这个情况，我不能眼睁睁的让您收费啊，我送你10次免费的、 嗯、 啊，因为它是一个全新的生物疗法，它释放出来的脉冲，它清理你血管里的垃圾，让你的血管干净了，血管有弹性了，你的血液畅通了，你脑中风的问题跟你关节疼走路走不动的这个问题，它就慢慢的就解决了，10次下来能解决你不少的问题。那么另外呢，我考虑到你这个经济方面的问题特别痛苦啊，我再送你生物制剂，啊，送你5盒，这个是口服的，它是给你内在补充细胞能量的，生物疗法它是给你外在修复细胞的，那么一内一外这两个配合起来，在我之前的这个临床当中，我发现对于这个老年人啊，老慢病、一体多病、重大疾病等等的，那么这两个配合使用了能增强效果，您这个情况腿沉的问题就解决了。 哦哦 啊，那么你这个生物制剂你用下来，脑梗给你带来的这些问题基本上也能解决不少，好不好啊？ 燕哥兄弟，我谢谢你，我没法报答你，我没法说呀、 哎、不用报答我，你好了咱们就给这个社会减轻负担了啊！ 我就是跟你说一句话吧，谢谢徐主任 啊，不用谢，不用谢啊， 哎，谢谢啊， 哎，不用谢，好，哎，好，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你好。 哎，我是徐桂英，你好。 哎呀您好啊。 哎 呀，这真是很宝贵啊，这个这真是，哎呀，这所以我们这个我老伴儿呢，我们俩呢 啊， 天天听你这个讲课 啊，听我讲课、 这么长时间以来你确实咱们原来是一忙，但是你通过你这个讲课以后啊、 嗯、 我们这个收获很大 啊，收获了、 为此你这个宝借着这个宝贵的时间吧、 嗯、 这个衷心的感谢你。 不用谢我。 所以啊，我这个啥呢，我这个先把我这个身体概况啊，简要说几句。 嗯， 我呢20多年以前呢开始呢胃肠呢脾胃不太这个健康。经常呢胃支支喇喇的疼，再一个呢大便不成形，一共吃了30多副药吧，然后以后你现在你好多了，比以前你起码来讲的话，我这个不只是拉拉的疼了，这个效果显著。但是你最要紧要命的是你啥呢？就冠心病。 哦、 我这原理反正呼了吧肚，就觉得这玩意儿这个早搏老这个透听、哦、这个透过去呢、 嗯、 就这个时间很长、 嗯、 十多年以前呢、 嗯 开始就是透听、 啊、 去年开始呢、 嗯、 这个比较频繁、 嗯、 特别是今年里夏天以来、 嗯、 这个胸的门、 嗯、 这个老这个导播透听 哦， 一透听啊，这块这个头你就稍微这个晕，这一阵呢，这个离这个多年以来啊， 嗯， 这个潜心研究，这个开发出来的这个我就试了， 嗯， 一共试了四次， 哦、 一开始的时候呢， 嗯， 我就花了这个，他们就问了， 嗯， 你做啥？我是冠心病，我这个透听，完了以后他就冠心脏对吧？ 嗯， 就整了两次，整、 嗯、 了一次以后呢， 嗯， 没有什么感觉， 嗯， 第二次的时候呢， 嗯， 整完了以后呢就更厉害。 嗯更加厉害点 我这个第三次做的时候呢、 啊、 我跟他们说了、 啊、 我今天呢这个脑供血补助脑供血那边整吧做完了以后呢 嗯 这个做半个小时以后啊那天一回来的时候呢、 嗯、 哎呀就是脑袋特别清醒 脑袋特别清醒 清醒还不迷魂。 嗯 我这个离家很远， 嗯， 这个这个一路上啊，快到一个小时这个时间里， 嗯， 出来这个几个月以来呀、啊， 嗯， 头一次这么轻松。完了以后呢， 嗯， 这个这一阵子，哎呀，就是透听这个事就好了，好这个好了， 嗯， 完了以后呢，这个肿的呢也减轻的多， 啊，发现这个肿也减轻多了，嗯。 对，特别是脚背， 嗯、 这个这很明显、 嗯， 这个穿鞋了都现在晃荡的、 嗯嗯，晃荡，原来都卡在那儿。嗯嗯， 是 我跟你简单的说一下早搏这事儿啊。早搏呢，跟冠心病、风湿性心脏病、高血压性心脏病，还有心肌的病变有关系。 嗯， 那么往往有心脏病的人，他的小腿或者是脚腕那儿会肿。最开始呢、 哦、 脚背不会肿慢慢的脚背也开始肿了 是 那么这个肿呢就说明您的心脏它已经有问题了你走路呢、 哦、 或者会喘呢或者会有早搏那讲到这个早搏的这个问题呢其实在您的身上呢有很多的病啊肠胃也不好是不 是 心脏也不好啊 这个还低血压 还血压那么血压不好的话呢脾呀、啊、肾呢它都不好那么咱们说这么多的病首先他以前在临床上这个效果也是特别好的那你在做了以后呢他一天一天这个效果他就来了是不是 是 效果来了以后你自己就觉得哎呀好像我这个人就觉得轻松了舒服了 轻松多了 对呀您说这个心脏要是出问题一般就是心肌细胞它出问题了对不对你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靠它释放的地磁场的修复作用给你的细胞做了一个外部渗透的修复释放的地磁场完全是复制了我以前跟大家讲的巴马当地的这个地磁场因为那个地儿的人都长寿所以巴马被称为长寿村而且那儿的老人呢、啊、一个一个的耳聪目明的腿脚灵活的也没什么心脑血管病所以呢、 哦、 你看你坐在家里你就享受到当地地磁场的对你的作用对不对 是 那你做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地磁场它能修复你的细胞 哦。 那如果说您坚持、 嗯、 啊，脚的浮肿的问题也解决了所以有条件咱搬一个回家这个倒是也不错 是我已经有效果以后呢我就已经都报了当天就我给他们就不预定了一台 是好东西大家都觉得 好东西 因为、 这个、我 自己感受 来这里 嗯 跟他们说了这个仪器啊、 嗯、 我身上体现的这个看的这个现在我再问一下、 嗯、 就是您讲的那个今天早晨呢 啊 也可以吃是不？ 您完全可以用。因为它这个呢是这样的，是给我们身体的细胞补充能量的，一边呢修复细胞损伤，那就可以事半功倍，一体多病，它是全身的细胞都帮你补充能量，那的时间就缩短了，对不对？那咱们就 预祝这个您的这个健康长寿。 好，大伙儿都健康长寿。 只要你长寿了，咱们老百姓里才这个。 我明白，明白。 啊， 好，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再见。 啊，好好，谢谢，谢谢啊。 哎，好，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很多朋友啊都在接受体验，那么我们来听一听他们都有什么感受。这位朋友您好，您来自哪个城市啊？ 我是黑龙江省齐哈尔市。 啊，您多大年纪啦？ 我现年69岁。 我听您啊，这个中气十足啊，然后这特别有精神。 那没有这富贵，我能这么高的声音吗？ 做了几次啦？ 昨天开始做的，今天是第二天。 啊，我相信啊，您肯定有很多话想跟徐主任来说，是吧？ 对， 啊， 就是这个意思。 叔叔，别激动啊，徐主任就在我身边，咱们接下来呢，就把这些之后的反应跟徐主任分享一下。 好嘞。 嗯。 这位朋友你好，我是徐桂英啊。哎，你好， 徐大姐。 哎， 你是我心中最敬爱的大姐啊。你辛苦了。 不辛苦。哎， 那个，我说一下子这个我之前的毛病吧。 哎，好嘞。 就是我的肺部啊。 嗯。 是之前我得过这个结核，是2015年住院，但是没好利索。 没好利索。 另外呢，还有啥呢？由于肺病的这个影响下呢，又得了一个什么呢？好像是蜂窝性的，就是有积液， 有积液 、但是抽不了。但是呢，我这一阶段当中啊，就是从小早晨起来有点发闷，我进气的时候吧非常难进，进气，天的早上非常干咳，还不上痰，所以说我非常难受，通过咱们这个，我一听我非常高兴 啊。 我就报个名了，我就早晨起来就咳一口痰呢，一口痰是黄色的 啊，出来了 发硬，还一口痰， 这 家窜出多远呢？ 窜出来多远？ 这我胸啊，非常的这个轻松啊。今天我又来做完之后啊，也是我又喝一个治疗水 啊， 非常非常好。我多多的感谢我这伟大的姐姐，我向你鞠躬了。 哎呀。哎，老弟弟，老弟弟可不能这样啊。我跟你讲，咱们通过生物疗法，你一次坐下来，把你堵在你肺部的那个老痰、黄痰，而且你这一咳你觉得很奇怪。咱们一般咳是咳在嘴里，然后吐再给吐掉。你现在一咳，砰一下跑老远，这个痰，是不是？ 对，那 这就说明，哎，这就说明你的肺的收缩跟撑开有一定的恢复了。你说你的整个肺这么大一块全都在那20分钟的消炎，直接的这么渗透进去消炎，所以一次坐下来炎症消下去了，咳嗽老痰，原来气儿都上不来，你怎么有力气去咳痰呢？对不对？ 那对， 你现在这个痰啪一下就能把它冒出来了，那这个效果多好啊，你说对不对呀？ 对，不是徐人呐，我还有一个那就是三身真一空眼，那个是什么时候能到咱们我们齐哈尔？ 快呀，你说一下就行啊，你就报个名说一下就行了。 那什么，你像我服用这种东西是不是非常好，也可以吧？ 不光是你，中老年人器官细胞都老化了，我就时不时的吃一点，然后我觉得哪儿不得劲了，我就把哪儿做做。我要跟你们说话把嗓子说哑了，我就做做嗓子。 说这些了，你说太多了，我觉得我非常心疼你啊。 好嘞，咱不多说了，我就告诉你啊，按您现在这个效果，内外配合上，您这个情况我估计啊基本上是没问题了。 好的 啊， 好的。 然后你再觉得哪儿不得劲儿，你就哪儿做做。 哎，